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五，农历6月21，北京多云转阴，有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李克强分别会见加拿大总督，强调尽早启动自贸协定谈判。 张德江对葡萄牙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俞正声会见赤道几内亚副总统。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民营养计划2017至2030年。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近20%，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15000家。 我国出生人口将持续保持高位，卫计委要求全面展开妊娠风险筛查评估。 央广时评，强化执行细则才能防止政策白条。 特别报道倾听新疆，今天播出幸福新疆的民生样本。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总督约翰斯顿。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尽早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扎实推进能源资源、现代农业、清洁技术等领域务实合作。中方愿同加方扩大教育、文化、青年、旅游、冰雪运动等领域交流合作。会见后，习近平与约翰斯顿共同见证了两国文化、体育等领域合作文件的签署。李克强在会见约翰斯顿时谈到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他指出，中国将坚定履行巴黎协定承诺，这既是我们作为负责任发展中大国的责任担当，也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需要。中方愿同加方在清洁能源等领域深化合作。约翰斯顿表示，加方愿同中方共同办好明年加中旅游年，加拿大愿为中国成功举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提供支持。 央广消息，应葡萄牙议长罗德里格斯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0号至12号对葡萄牙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里斯本分别会见总统德索萨、总理科斯塔，与议长罗德里格斯举行会谈。会见德索萨总统时，张德江说，希望双方牢牢把握住中葡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增强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共同推动双方互利合作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更好地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见科斯塔总理时，张德江指出，葡萄牙地理位置优越，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希望双方在一带一路框架内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与罗德里格斯议长会谈时，张德江强调，希望葡方保持法律和政策的连续性，保障中国在葡投资企业和人员的合法权益。会谈前，张德江与罗德里格斯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葡萄牙议会合作谅解备忘录。访问期间，张德江还出席了中葡直航通航仪式、中葡有关企业合作成果展。 央广消息，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赤道几内亚副总统曼格。俞正声说，中赤几是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中方愿同赤几方一道充分发挥政治互信、经济互补、人民友好三大优势，推动中赤几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更快更好发展。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国务院第四次大督察动员部署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聚焦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企业成本，推动双创，培育发展新动能，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推进医疗养老改革等重点工作，坚持问题导向真督实查，推动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地生效。 央广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民营养计划2017至2030年，从我国国情出发，立足我国人群营养健康现状和需求，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内国民营养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实施策略和重大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营养法规标准体系更加健全，营养工作体系更加完善，在降低人群贫血率、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 控制学生超重肥胖率、提高居民营养健康知识知晓率等具体指标方面取得明显进步和改善。计划强调，地方各级政府要将国民营养计划实施情况纳入政府绩效考评，确保取得实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近20%，创2011年下半年以来半年度同比最高增速。与此同时，上半年全国吸收外资规模基本稳定，对外投资降幅收窄，行业结构持续优化。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据海关统计，今年1到6月，全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3.1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6%，出口、进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贸易顺差有所收窄。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表示，需求增加、价格上涨、政策效应、基数偏低等综合因素推动今年上半年外贸持续回稳向好。 外部需求回稳对出口总值的增长贡献显著，国内经济稳中向好，带动进口量持续增加，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助推进口出口增长。此外，去年同期基数较低也是今年上半年进出口增速较高的重要原因。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5053家，同比增长12.3%，吸引外资金额4415.4亿元人民币，同比小幅下降0.1%。与此同时，今年上半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5个国家和地区近4000家境外企业进行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81.9亿美元，同比下降45.8%。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对外投资下降与国内经济持续向好、国际环境不稳定因素增加及调控措施效果显现有关。 2016年底以来，商务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在推动对外投资便利化的同时，加强了对外投资的真实性、合规性的审查，非理性的对外投资得到有效遏制，涉及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的对外投资大幅下降。 国家工商总局昨天通报，今年上半年我国市场准入环境显著改善，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1.6万户。央广记者王凯报道。 据了解，上半年全国新登记市场主体887万户，同比增长13.2%，新登记企业291.1万户，同比增长11.1%。其中第二产业增速加快，制造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同比增长18.4%。新经济特别是新兴服务业也发展较快。国家工商总局新闻发言人于法昌： 现代服务业发展非常迅猛，三大龙头产业，一个是教育，一个是科研和技术服务，还有一个是文化体育和娱乐，仍然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门行业。 上半年，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处各类经济违法违章案件20.7万件，比上年下降12%。其中，虚假广告的案件占比创了新高。于法昌： 查处的整个广告的违法案件是11000件，其中呢，虚假广告案件占到了52%。从虚假广告的分类来看，更多的是体现为网络中的虚假广告占比最大，对网络广告的治理呢，也是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过去6个月，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消费者诉求397万件，增长3.1%，服务投诉增速持续高于商品投诉增速。在商品投诉当中，日用百货、交通工具、通讯器材数量分列商品消费投诉前三位。 国家卫计委昨天透露，我国近期将出现生育高峰，将全面展开妊娠风险筛查评估，进行分级分类管理，确保母婴安全。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马晓伟指出，根据人口预测，我国近期将会出现生育高峰，急需增加产科、儿科服务资源的配置。 2017年1到5月份，全国住院分娩活产数达到740.7万，较2016年同期增长了7.8%，高龄高危孕产妇增加，符合全面两孩生育政策护理中，35岁以上占60%。预计2017年到2020年，高龄孕产妇每年将达到300万以上，约是往年的1.3倍。 马晓伟表示，将全面开展妊娠风险筛查与评估，落实首诊负责制，对首次就诊的孕产妇进行风险筛查，并将筛查结果记录在母婴健康手册中，紧盯重点人群，严格落实高危专案管理，严守安全底线，着力加强危急重症救治。 央广时评：强化执行细则，才能防止政策白条。撰写刁莹。快递实名制推出近一年，快递员却很少检查发件人的身份证，用金刚葫芦娃这样的名字也仍然能寄出快递。近日已审议的快递条例草案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实名收寄信息化将以科学手段推动几乎成了一纸空文的快递实名制真正落地生根。不落实难执行，好政策就永远在路上。以执行近九年的限塑令为例，小商铺随便给，大超市变成卖塑令，电商平台也是用塑料袋的多，用环保袋的少，原本意义重大且深远的限塑令已然名存实亡。政策出台只是规则完善的第一步，强执行严监督才是更重要的持续性任务，否则监管部门鞭长莫及，惩罚力度越来越小，检查次数越来越少，最终只能使政策形同虚设，甚至令行业规范开倒车。强化执行首先要明确责权，还是以限塑令为例，目前监管由发改委、商务部、质监总局、工商总局等九部门联合执行，名副其实是九龙治水，恐怕只有责权清晰，执法指向才能明确到位。强化执行还包括科学的试点调研，在政策酝酿阶段对后续执行和如何监管的调查听证试点也应同步进行，广泛取经，充分考虑政策的实用性和长远性。科学调研还应伴随在长期的政策执行过程中，根据人实地的变迁随时调整，让政策与时俱进。此外，让好政策成为好习惯还需配合有效的惩治手段，例如对快递实名制，大多数快递员和消费者之所以不抵触却也不重视，恐怕还是因为无需承担后果。惩罚措施不仅要有理有据，更重要的是打到七寸不虚走形式，防止一些人灵活地找到后路，如此才能在长期落实的路上避免政策成了一张白条。 时代楷模，今天继续讲述地球物理学家、吉林大学教授黄大年无愧于时代的奋斗故事与家国情怀，请听第三篇《拼命三郎黄大年》。采制央广记者刘百轩、刘媛媛。 我可以八号晚上赶过来参加会议，完了以后九号晚上再赶回学校。 当晚，秘书王玉涵本想为黄大年挡掉这场远在北京的会议，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要参加。北京深地实验论证会、武汉科研项目验收会、吉林大学交叉学部建设讨论会，在黄大年办公室北面的墙上贴着12张以月份为单位的日历，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了他在2016年里的日程安排，一天辗转多地，一次出差好几个星期，几乎成为一种常态。为了不耽误白天的工作，黄大年出差一直选择午夜航班来回往返。司机刘国秋说， 一开始我真不愿意拉他，因为啥呢，他总是坐后半夜的航班回来，你说我比他还年轻呢，我体力都受不了，你说他能行吗？ 惜时如命、科研疯子、拼命黄狼，这些都是对黄大年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熟悉的人都知道，他办公室的灯会一直亮到凌晨2-3点。生前好友、吉林大学原校领导韩晓峰说，黄大年总是精力充沛， 就是永远停不下来这种状态，所有的时间从睁开眼睛到闭上眼睛，甚至于可能在做梦的时候他都在想他的科研的工作。 几天不睡觉，熬着连轴转，为了不倒下就提前吃一把速效救心丸。回国的2500多天里，黄大年每天都在超负荷运转，始终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过，这是因为他心里急，他深知中国在深地探测领域与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只能通过加倍的努力来追赶。 我们所要揭示的奥秘离我们的目标差别很远，需要 跨世纪的努力。 正是这位别人眼中的疯子超人，带领团队成就了中国在地球物理领域中的多处弯道超车。他生前曾说， 现在国家需要我们，我们要勇敢地站出来，听从祖国的召唤，不负众望，把自己在国外掌握的先进理念、知识、技能带回来，为建设科技强国发挥应有的作用。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入夏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暴雨洪涝灾害，各地积极组织抗洪救灾。来自基层的干部群众、解放军、武警官兵、公安民警等，涌现出众多舍己为人的感人事迹。今天请听来自湖南长沙苏了院低委会支部书记、主任姚建刚和安徽汪村镇的党员干部、纪委书记李永强的事迹。采制央广记者姚瑶、王丽。 望城茶亭镇的苏了院位于长沙北端，七月上旬这里的水位创下历史新高。二号八点，南横渠临江大堤处发生管喷，水柱高达3米，短时间内很可能导致湘江大堤裂口，情况万分危急。村民赶紧拨打了苏了院低委会支部书记、主任姚建刚的电话。一番商议后，姚建刚带着物资和近20名敢死队员跳上渡船，靠近江中的机台房，敲碎屋顶，剪断钢筋，将沙包串精准地投入漩涡，成功控制了险情。当时在现场一起参与抢险的村民姚卫成， 只要有险情的地方他就在那里，他都是第一时间赶到，和我们一起灌沙袋，组织抢险。 沙袋啊，组织抢险呢，就是 56岁的姚建刚连续5天5夜没有下堤，处理了100多处险情，每天只睡了1个小时左右。茶亭镇副镇长熊和平说，有着30多年工作经验的姚建刚无疑是这一场场抗洪战役中的主心骨。 原先的老百姓都走他，只找他2个沉淀宝，睡觉的时候就把沉淀宝放在旁边，手机放在一边，让他真醒自己。 由于疲劳过度，重度中暑，诱发高血压、肾炎等老病根，7月4号中午他累倒在了湘江大堤上。经过医院5小时的抢救后，目前姚建刚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李永强今年42岁，是安徽休宁县汪村镇的党员干部、纪委书记。6月24号凌晨4点多，暴雨如注，李永强联系村干部，徒步来到地势低洼的回云村，组织村组干部吩咐7个村民组上门入户，动员危险地段群众转移。1个多小时，李永强走访动员了汪段、坑口、七甲3个村民组，16户群众转移。 但是没有车子，我们就步行过去。没有到洪峰之前呢，就全部转移完毕的。 也就在当天上午8点左右，妻子打电话给他，他才知道自己家鹤城乡也是此次洪灾中损失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李永强 当时带着哭声跟我讲，他讲家里东西都冲光了，他自己呢被困在2楼。我是跟他这么讲，我讲现在呢你不要急，安安静静待在那里。鹤城的这个乡里的村里的干部呢，他会及时救援你。这个我也安慰了他了，我讲你也不要急，反正东西冲走了，反正也捞不回头了。 妻子需要安慰，可是作为一名人民公仆，群众更需要自己。在确保妻子安全的情况下，李永强又一头扎进了紧张的抗洪抢险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新疆人民广播电台推出特别报道《倾听新疆》，今天播出下篇《幸福新疆的民生样本》。采制央广记者季苏平，新疆台记者何斌、雷鸣。 7月的南疆骄阳似火，喀什地区舒服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远远传来的朗朗读书声，给炎炎夏日带来一丝清凉。返校日当天，5年级1班的同学们正在朗诵快板，阳光洒满上学路。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曾来这里视察，3年来学校牢记总书记嘱托，大力发展双语教学。5年级1班学生努尔比亚 写汉语、读汉语书，对自己来说不是难，对自己也好，长大以后找工作更方便。我也像香老师一样做一个广荣的将士，奉献祖国。 2016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9次党代会确定了9大惠民工程，教育惠民就是其中之一，并确定普及农村学前3年免费双语教育为教育惠民的1号工程。按照计划，全疆新建改扩建的4387所农村双语幼儿园将于8月底前全面完工，届时新疆将全面实现学前3年免费双语教育。与此同时，新疆还选派了支教干部充实南疆学前3年双语教育师资队伍。 南疆也是新疆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地少人多，一直制约着当地发展。新疆确定用3年时间实现10万名喀什和田地区城乡富裕劳动力有组织转移就业，其中2017年要转移2.5万人。这两天，来自墨鱼县的热泽耶·阿布杜萨伊提在经过岗前培训后，提前分配到了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富康能源有限公司 PVC 二车间生产线上进行岗位学习。 我们不到2个月就进了车间，跟师傅学习技术了，岗前工资就有2000多，正式上岗后肯定比这个多，以后的日子要好好安排。 新疆通过鼓励引导农村富裕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到内地就业，到援疆省市就业等一系列组合拳，力争今年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就业260万人次以上。就业是民生之本，教育是民生之基，医疗是民生之需，社保是民生之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9次党代会提出，坚持把本级财政支出和对口援疆资金的70%以上用于保障改善民生。新疆自治区党委改革办社会事业和文化体制改革处处长顾华祥， 今年坚持把财政收入的73%以上的用来投入到民生建设上，体现了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们政府始终把民生建设放在第一位，在民生建设上与经济建设共同取得了老百姓认可的成效。 新闻动车组，我国消费者金融素养全球居中上水平，近一年环境资源刑事案件处罚2.7万多人，深圳1.3万人被罚停用共享单车一周。请听报道。 央行今年首次面向全国发布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分析报告2017，报告显示我国消费者金融素养指数平均分为63.71，全世界范围内属于中等偏上水平。消费者对消费、储蓄和信用的态度趋于理性，贷款、投资、保险的相关知识相对薄弱，风险责任意识需要进一步加强。央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张璇， 从消费者的行为来看，消费者对未来支出具有一定的计划性，申请贷款、信用卡还款和使用自动取款机的行为是较为合理的，但消费者家庭支出的规划和执行有待提升。股票基金投资、住房贷款、银行理财产品和债券投资是大部分消费者认为最欠缺的金融知识。 央广记者柴华北京报道。 昨天发布的2016至2017年度中国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介绍，去年7月到今年6月，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环境资源刑事案件16373件，审结13895件，给予27384人刑事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姜碧星介绍， 审计政府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是新类型的环境资源案件，各市的地区人民法院按照要求依法受理案件，具体探索审判规则。 昨天还同时发布了《中国环境司法发展报告2015至2017绿皮书》。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司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吕中梅指出， 那么我们这个报告的目标是通过对中国环境资源司法的近距离、全方位、长时期的观察，一方面为环境司法实践提供支撑，另外一个方面呢，也为理论研究积累资源。 央广记者潘毅北京报道。 从7月1日到9日，深圳交警共查处涉非机动车交通违法13615宗，其中涉自行车交通违法有3261宗，属共享单车的有1717宗。深圳交警高浩， 他的违法行为呢，主要表现为这个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或者是占用其他车辆专用车道。 深圳交警已经在7月10号将这些非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人的数据报送给了各家共享单车企业，企业则将在5个工作日内对相关的违法行为人启动停用服务，停用时间为7月17日至7月23日。这意味着13615宗涉非机动车的交通违法行为人将在未来一周内失去使用共享单车的权利。深圳交警高浩还表示，随着违法次数的增加，未来被停用共享单车的时间也会增长。央广记者杨震深圳报道。 7月10号至1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郭金龙在辽宁吉林调研时强调，要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积极培育向上向善、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以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和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等9部门昨天发布 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方案。方案提出加大对食品功能声称广告违法和虚假宣传的监管处罚力度，严厉查处未经审查发布保健食品广告以及发布虚假违法食品保健食品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2012年到2016年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9899万减少至4335万人，平均每年减少1391万人。与此同时，国务院扶贫办通报10起扶贫领域违纪违法的典型案例，从弄虚作假到贪污挪用皆有涉及。 经济日报指出，我国的扶贫脱贫成绩巨大，但问题同样不容忽视。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越到关键时越要拧紧螺丝，撸起袖子加油干，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国家风险评估中心日前发布，过去7年来，我国完成了近5000项食品标准清理，发布了1224个食品安全标准，实现了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与国际基本接轨，与发达国家基本相当。 光明日报认为，标准多而全是好事，但不应该沉醉在数字的胜利中。建立标准只是第一步，标准执行与监管能否跟得上，才是食品安全领域面临的更大挑战。 近日，一则陕西省旬阳县核物局局长的采访视频点燃舆论。视频中，这位局长被追问汛期河道非法采砂问题时，避而不答，声称自己不是核物局的。 人民网评论，责任担当面前，没有谁可以瞒天过海、金蝉脱壳。正视群众诉求，正面回应质疑，履行职责义务，践行问责条例，才是医好这位局长心病的唯一良方。 中国铁路总公司近日宣布，7月17号起，将在全国27个主要高铁客运站推出动车组列车互联网订餐服务试点。旅客既可以订列车上供应的餐食，也可以订社会品牌餐食。 新华网观点，简简单单的盒饭曾一度让高铁美誉受损，此次向社会开放的尝试值得肯定。试行网上订餐是充分开放的必要之举，为全面改革做出了示范。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3号表示，今年以来，印度军队不断在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附近制造事端。截至目前，印度已违反双边停火协议达542次之多。 正在巴以地区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际谈判特别代表贾森·格林布拉特13号说，以色列已经和巴勒斯坦达成淡水供应协议，以方将出售3200万立方米淡水，以缓解巴勒斯坦水资源危机。 俄罗斯央行行长13号表示，俄罗斯经济当前正处于新一轮增长的初期，预计今年俄罗斯经济增长1.3%至1.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王延新、文琪，主播魏东、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海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能不能完整爱一遍，心碎。